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卡基斯的外甥艾伦切尼微微地露齿而笑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探长，每当我喝多的时候，往往是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是讲不起来了。然而如果情势说这样，那么好吧，就是这样吧。布莱特仰起了头，响亮地说，绝对真实，探长先生。他那是喝得稀里糊涂，丑态百出，他吐得满身都是。说着他凝视着这个青年，我担心他在这样一副醉态之下，说不定会胡吵乱闹一番，而卡基斯先生已经吩咐过了，不许有声响，不许有嘈杂，所以我就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呀，你说对吗？奇尼先生用他那种疯疯癫癫的样子朝我傻笑，于是我就跑过去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在他天翻地覆的大闹一场之前，把他拖到了楼上。德尔菲娜·斯隆这时正非常傲慢地坐在椅子的边上，目光从他儿子的身上转向了布莱特小姐。他冰冷地说， 说实在的，布莱特小姐，我觉得不能原谅这种丢脸的。 请别打岔。探长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斯隆太太，他赶快地闭上了嘴。 讲下去吧，布莱特小姐。 艾伦靠在墙上，好像是在祈祷能有个地洞让他钻，以便摆脱窘境。布莱特挫着自己衣服的下摆， 也许他的声调似乎不那么激动了，我其实不应该总而言之， 他仰起了头，大胆地直视着探长，接着往下说， 我把奇尼先生搀到了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并且让他睡到了床上。 请布莱特。 斯隆太太大惊失色，吓得喘着气喊了起来。 艾伦，切尼，难道你们两个竟然。 布莱特冷冷地说，我并没有帮他脱衣服，斯隆太太，你不要误会。我只不过是斥责了他。 布莱特小姐的口气意味着这其实是做母亲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秘书的职责范围。而事实上他也确实立刻安静下来了。所谓的安静下来，也就是说变得瘫软如泥。而那个时候我已经把他塞进了。 不，你扯得离题了。关于那两个客人，你还看见什么了吗？ 探长厉声说着。布莱德小姐声音低了下来，似乎是在研究自己脚底下那地毯的纹路。 没有见什么，我下楼去拿几个生鸡蛋，我想鸡蛋也许可以给切尼先生醒一醒酒。 到厨房去必须经过这个书房。我发现门底下并没有透出灯光，我在想，我在楼上的时候客人就走了，这个时候卡基斯先生想必已然上床了吧。 你经过房门的时候，按照你所说的，这是距离你把两个客人领进来有多久了呢？ 哦，这倒难说了，探长，我也是半个小时吧，也许更长。 进门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吗？ 没见过，探长。 屋子中一片寂静，静得越来越令人难看了。布莱特小姐坐在那儿，咬住了朱唇，不朝任何人看。艾伦切尼的脸上流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斯隆太太的细长的身躯僵硬笔挺，原来不讨人喜欢的面庞这个时候绷得更紧了。纳秋苏伊查躺倒在对面的一张椅子里，百无聊赖地仰天长叹，黑色鬓尖垂向了地板。而收藏品库经理吉尔伯特斯隆正在吸嗅烟。弗里兰太太像个女妖精似的盯住她丈夫的红润而苍老的面颊，整个气氛实在令人不快。波斯医生受到这种阴郁气氛的感染，伏在一张书桌上阴郁而灰暗，就如同他的胡子一样，甚至连我的拉夫律师也开始显得十分的沮丧了。探长的儿子埃勒里阴阳怪气的声调引得大家抬起了头。布莱特小姐，上星期五的夜里，这所房子里有些什么人？ 我实在不清楚，奎因先生。两个女仆当然已经去睡了，西姆斯太太早就休息了，威克斯出去了，显然是在外面玩了个通宵。除了切尼先生之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人。 探长嘟囔地说，好吧，咱们要不了多久就能够搞清的。斯隆先生，他的嗓门提高了，把斯隆吓了一跳，手中的小彩瓶差一点掉在了地上。上星期五的夜里，你在哪儿？ 我在收藏品总库。 斯隆赶紧回答， 我工作得很晚，我经常工作到下半夜。 有什么人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没有，完全就是我一个人。 哦，老先生仔细地打量着自己的鼻烟盒。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回到这所房子里来的呢？ 我， 午夜过后很久。你对卡基斯那两位客人的事情知道多少呢？ 我吗？我一点都不知道。 那就怪了。探长一面说，一面把鼻烟盒收了起来。饺子，可基斯先生看来有点神出鬼没。你呢，斯隆太太？上星期五的夜里，你在哪儿呢？这个女人舔着发干的嘴唇，不停地眨着眼睛。 我在楼上睡觉。我一点也不知道哥哥客人的事情，真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几点钟睡的觉？ 大约十点钟吧，我头疼。 头疼，探长又转身朝着弗里兰太太，你呢？上星期五的夜里你在哪儿，在干什么？弗里兰太太把高大而丰满的身子挺了挺，卖弄风骚地笑了笑说， 我在歌剧院，探长，歌剧院。 艾勒里忍不住要脱口而出哪个歌剧院，但是他极力地忍住了。在这位女性的身上，香水的味道是很浓的，但肯定是价格昂贵的香水，可是抹得太没有分寸。独自一个人吗？跟一个朋友，他嫣然一笑。后来我们要到巴比松去吃宵夜，我到家是在半夜一点钟左右了。你进来的时候看见卡基斯书房里有灯光吗？ 好像没有见到。 你在楼下看到什么人了吗？ 那是黑得像坟墓，我连鬼也没有见到啊，探长。呵呵， 他从嗓门的深处咯咯地发出了笑声，但是没有引得任何一个人跟着他笑。斯隆太太甚至做得更加僵硬了。显而易见的是，他认为这句笑话讲得不伦不类，太不伦不类了。探长捻着八字胡，若有所思。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欧兹医生明亮的褐色的眼睛正盯着他。哦，对了，欧兹医生，他愉快地说，那么你呢？欧兹医生理了理胡子，我那天晚上在戏院，探长。戏院？哦，原来如此。那么你是在午夜以前回来的吗？不，探长，散戏之后我还兜了一两个消遣的去处，确切地讲，我是午夜过后很久才回来的。那一晚你是单独过的？ 正是。 老先生又搓了一把鼻烟，他那对精明的小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弗里兰太太坐在那儿强作笑容，睁大了两眼，不过也睁得太大了，其余的人都觉得有些厌倦了。奎因探长在他这个行当中到今天已经盘问过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警察本能，对于谎话他一听便知道。他从沃斯医生的对答如流中，从弗里兰太太的故作镇定的姿态中看出了另有文章，于是他从容不迫地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医生。当然了，我理解你的顾虑。上星期五夜里你跟弗里兰太太在一起是吗？那女的屏住了呼吸，沃茨医生则把浓眉往上一挑。胖子詹弗里兰仿佛很迷茫，偷眼看着医生，又转过来看一看妻子，那胖墩墩的小脸上凝聚着伤心、痛苦和焦急不安。沃茨医生突然闷笑了起来，说，啊，哦，这个猜测真是高明极了。哦，探长，你猜对了。他向弗里兰太太微微欠了欠身。弗里兰太太，你准许我说吗？弗里兰太太像惊马似的把头一扬，他接着说，啊，你瞧，探长，我并不认为说清这位太太的真实行踪有什么可窘的。说实话，是的，我的确陪弗里兰太太到大都会剧场，后来又到过巴比松。 住口！我不认为。 这个胖胖的荷兰老汉弗里兰打断了他的话，他带着抗议的口吻，稍微有点气急败坏了。沃兹医生说， 哦，不过亲爱的弗里兰先生，那一晚是所能想象的 最纯洁无邪的夜晚。哦，现在也是很愉快的夜晚，我能肯定地这样说。沃兹医生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荷兰老汉忐忑不安的脸色，接着说，费迪兰太太由于你长期出门在外而深感寂寞，先生，而我呢，在纽约举目无亲，啊，我们很自然地走在了一起。胖子费迪兰孩子气地说， 可是我不喜欢这样，我真的，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哦哦，露西，不喜欢。 他蹒跚着走到了妻子的面前，伸出食指向他的脸摇晃着，并且撅起了嘴。他的妻子像是要晕倒的样子，抓住了椅子的扶手。探长断然命令胖子弗里兰安静下来，于是弗里兰太太向后仰靠，紧闭双眼，无地自容。沃兹医生微微摇晃着自己宽阔的肩膀，对面的吉尔伯特·斯隆长长地吐了口气，斯隆太太呆板的脸上有了刹那的生气。探长明亮的目光挨个向他们射去，他的目光停落在踉踉跄跄的吉米·特里奥斯·卡基斯的身上。呆米这个人，除了那副懵懂发呆的腔调以外，其貌不扬，形容枯槁，和他的堂兄乔治·卡基斯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永远用大翻着的白眼凝视别人，厚厚的下嘴唇耷拉着，后额几乎是扁平的，头颅大得不成样子。他一直在悄无声息地逛来逛去，不跟任何人搭讪，却眯着两眼瞅到了房间的每个人的脸上。两只大拳头以奇异的规律不断地握紧放开，握紧放开。探长喊道， 哦，你卡基斯先生。 呆米继续在书房里蹒跚着，来回巡视着。 哎，他是聋子吗？ 老头子焦躁地问，但好像并不是专门向哪一个人发问的。琼·布莱特小姐说，他不聋，探长，他只是不懂英文罢了。你知道，他是希腊人。 他是卡基斯的堂兄是吧？ 这个时候，卡基斯的外甥埃伦·切尼出人意料地开口说话了。 不错，不过他有点怯生。 说着有意识地摸摸自己漂亮的脑袋。 是呢，在精神状态上，唉，他等于就是一个白痴。 哦，埃勒里咬文嚼字地说，这真是有趣极了。白痴这个词汇原出于希腊文，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希腊文中的白痴只不过是指希腊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蒙昧无知的平民，根本不是指低能儿。艾伦·切尼懒洋洋地说， 是吗？他却是现代英语中所意味的那种白痴。我的舅舅在十年之前把他从雅典带到这里，是他是这个家族中最后一个留在那边的了。卡基斯家族中大多数人归化美国已经有六代之久了。戴米始终不懂英语，我妈说他连希腊文也几乎目不识丁的。 探长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说，好吧，我总得跟他谈谈呢。斯隆太太，这个人也是你的堂兄弟呀，不是吗？ 是的，探长。哦， 可怜的亲爱的乔治啊。 这个女人嘴唇颤抖着，似乎要哭出来。探长赶紧说，哎，你懂那套话吗？我的意思是，你会不会讲希腊话，或者不管称之为什么话，反正就是他稀里哗啦讲的那套话。跟他对个话还是行的，好吧，那就请你问问他上星期五夜里的行动。斯隆太太叹了口气，站起了身，整了整自己的长裙子，然后一把抓住这个高大枯瘦的白痴的胳膊，使劲地摇晃他。他迷惑地转过了身，急切地望着他的脸，接着笑了笑，拉住他的手。斯隆太太厉声说，基米特里奥斯。这个男人又笑了笑，于是斯隆太太开始跟他讲外国话，这种语言的重音都是短促的喉音。这个男人对此扬声大笑，而斯隆太太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而这个男人的反应就像个孩子那样的天真烂漫，听到了乡音就会兴高采烈。戴米用这样同样的异国腔调来回答这个女人的话，讲起话来略有些口齿不清，但是她的声音却是深沉刺耳的。斯隆太太转过身朝着探长，她说，那天晚上乔治10点钟左右叫他去睡觉。他的卧室是不是就在卡基斯的后面那间？正是。你问问他上床之后有没有听到书房里面发出什么声响。于是又有一番奇腔怪调的对话。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说他马上就睡着了，一夜睡得很香，探长，他睡觉就像个孩子。那么他没有看见书房里有谁吗？他怎么能看得见呢，探长，如果他已经睡着了的话。戴米此时正以一种既高兴又迷茫的心情偷眼看着他的堂姐妹，又偷眼看着探长。老探长点了点头说，好，谢谢你了，斯隆太太，这就行了。探长走向了书桌，抓起了电话的听筒，拨了号。喂，我是奎因，你听着，弗雷，老在刑事法院大厦转悠的那个希腊文的翻译叫什么？什么？特里卡拉，特里卡拉。好，马上找到他，把他派到第54东街11号来，叫他找我。说着，他砰的一声，把听筒摔回到书桌上。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奎因探长砰的一声把听筒摔在了桌上，说，你们所有人都在这儿等着我。他说了之后招手叫他的儿子埃勒里和佩伯过来，又对威利警官点头示意，然后跨到了门口。戴米像个好奇的孩子，睁大了两只眼睛望着这三个人的身影。只见他们登上了铺着地板的楼梯，佩伯示意向右拐弯，他指了指离楼梯口不远的那间房子，于是探长上前敲门。里面有个女人带着哭音说， 哦，外面是谁呀？ 语气带着惊慌。探长说， 哎，你是西姆斯太太吗？我是奎因探长，我们能进来一会儿吗？ 哦，是，好，等一等，先生，请等一等。 他们听见一阵叽叽嘎嘎的床板的响声，又有配上了健壮女性的呼气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微弱的呻吟声。 哦，进来吧，先生，进来吧。 探长叹了口气，打开了房门。三个人一进房间，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见了鬼。西姆斯太太胀鼓鼓的肩上搭着一条旧围巾，她那灰白的头发十分的凌乱，一股股硬结了的发缕从她的头顶伸出，稍微有点像自由女神像的发型。她的脸又胀又红，上面有斑斑的泪痕。这个女人正在老式的摇椅里转动着身子，松弛的胸脯大起大伏，颤动不已，一双发肿的大脚塞在旧式的毡拖鞋里，脚下趴着一只很老的波斯猫。哦，显然就是那只不怕闯祸的兔崽儿。三个人庄严地走了进来，西姆斯太太睁大了迟钝的双眼，吃惊地盯着他们。年轻的埃勒里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探长亲切地说， 哦，西姆斯太太，你现在身体好些了吗？ 西姆斯太太把椅子转动得更快了。 哦，真可怕呀，先生，哦，真可怕呀，哦，客厅里那个吓人的僵尸是谁呀？哦，他狰狞恐怖的，让我毛骨悚然。 哦，那你以前从没有见过那个人吗？ 哦，老天在上，哦，我天哪，我没有见过。 行了行了，这样吧，西姆斯太太，你还想得起上星期五的夜里都发生了什么吗？ 西姆斯用他湿漉漉的手捂住了鼻子，眼睛里流露出比较清醒的神情，说， 啊，我上星期五，哦，上星期五的夜里吗？哦，前一夜，卡基斯先生死的前一夜吗？哦，我想得起来，先生。 那好极了，西姆斯太太，好极了。 我了解到你很早就上床了，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先生，卡基斯先生亲自吩咐我的。 他还跟你讲了什么？ 没有什么，没什么要紧的，先生，大概没有什么对你们有用的事情，没有。 说到这儿，西姆斯太太擤了擤鼻子， 他只是把我喊到书房里。 嗯，他喊你进去的吗？ 嗯，我意思是说，他是按铃召唤我去的。对，他的书桌上有一只电铃。哦，是接通楼下厨房的。 是在什么时候？ 嗯，让我想一想，时间是……哦。 他抿住了嘴唇，沉思了一会儿， 大概是11点差一刻吧。 你指的是晚上11点，我猜。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了。我进了书房，他就吩咐我立刻给他拿一绿壶的水来，对，还有3只茶杯和茶托，几只茶球，奶油、柠檬和糖。嗯，马上拿来，他是这么说的。 嗯，你进书房的时候，他是单独一个人吗？ 是啊，先生，孤零零的一个人。哦，这可怜虫坐在书桌的旁边，哦，坐的是那么规矩，那么笔挺。哦，你想到，你想到， 别想了，现在，西姆斯太太。后来又怎么样了呢？西姆斯太太轻轻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我立刻拿来了茶具，放在他书桌旁边的小架子上。他问我是否已经把他所要的每一件东西都取来了呢？ 听到这儿，年轻的艾勒里喃喃自语说：“嗯， 真奇怪呀。”“哦，一点也不奇怪，先生。”你知道吗？他双目失明，然后他提高了嗓音说：“啊，这倒是有点神经质，先生。”哦，他对我说：“西姆斯太太，我要你马上去睡觉，你听明白了吗？”于是我说：“哦，明白了，卡基斯先生。”接着我就直奔自己的房间，我上了床。哦。哦，这就是全部的情况了，哦，先生。 他一点也没有告诉你，当天晚上有客人要来吗？ 先生，什么？告诉我？哦，没有，没告诉先生，没有。 西姆斯太太又擤了擤鼻子，然后又用手绢猛烈地擦着鼻子。 我虽然根据3套杯子和其他的东西，确实想到他也许是要接待客人之类的，但是处于我的地位，是不便问他的，先生。 当然不便问。那么你在那天晚上就没有看见任何客人喽？ 没有，没有，先生。我早讲过，我是直奔自己的房间的，我上了床。哦，我很疲倦，先生。哦，我风湿发作了，一整天了。哦，我的风湿病，风湿。 那只猫站了起来，打了个哈欠，开始嬉戏的脸。是啊，是啊，我们很了解啊。现在你就讲到这儿吧，西姆斯太太。哦，非常感谢你。 探长这样说着，大家赶紧走出了房间。在下楼的时候，年轻的艾勒里一直若有所思。 佩伯好奇地望着他说：“ 嗯，你认为呢？” 亲爱的佩伯， 探长的儿子，艾勒里说：“ 我是生来如此的。对，我老是在思索呀。这正如拜伦在哈罗德公子的长诗中。”啊，你还记得那文笔优美的第一篇章吗？它恰到好处的描写，有了思维这个恶魔，就会使人生备受折磨。 佩伯含糊其辞地说：“嗯，对对。呵呵” 严晨要理要理。 他们来到了楼下，正打算再进书房的时候，听到大厅里有声音传了过来。探长想要一探究竟，就走过去开了门看。 他瞪了瞪眼睛，又不拘礼节地跨了进去。佩伯和艾勒里毕恭毕敬地跟在他的后面。只见普劳迪医生口衔着雪茄烟，正在窗口向墓地眺望，而另一个人，在这之前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他正在拨弄格里穆肖的尸体。这个人挺直了身子，用探寻的目光望了望普劳迪医生，于是这位助理法医就简单地给奎因父子和佩伯做了介绍。他说 这位是弗罗斯特医生，对，是卡基斯的私人大夫他刚刚到。 说完这话，他又转身自顾自地望向了窗外。这位邓肯·弗罗斯特医生仪表整洁，年纪在50或者是50出头一点，是个典型的周旋于上层社会的名牌医生。他住在高级区的第五大街、麦迪逊大街以及西区的人都要请这位医生给他们去病延年。这位医生说了几句客套话，就朝后退了一步，低头看着这具肿胀的尸体。他似乎极感兴趣，探长说 看来你一直在检验我们的发现呢。 弗罗斯特医生回答说，是的，非常有趣。 的确是非常有趣，但是我也很不解呀，这具尸体究竟怎么会一下子就到了卡吉斯的棺材里去了呢？ 要是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医生，我们就可以松口气了。 反正，派伯淡然地说，绝对可以肯定卡吉斯下葬的时候他不在那儿。 当然了，怪就怪在这儿嘛。 探长忽然说， 我听普劳迪医生说你是卡基斯的私人大夫，是吗？ 不错，先生。 那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对， 这个死人，你给他治过病吗？ 弗罗斯特医生摇摇头说， 不， 我跟此人素昧平生，探长， 而我与卡基斯却是相交多年了。事实上，我就住在这个后院的对面， 对， 第55大街上。 埃勒里说，请问这个人死了有多久了？ 助理法医把身子转了过来，背靠着窗户，他强作笑容。 两位医生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普劳德医生大声地说， 是这样的，事实是你们几位进来之前，弗罗斯特和我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的，泛泛的检验是很难下断语的，所以必须对这个尸体通身检查，包括他的内部器官， 对，这样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 私人医生弗罗斯特说，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这具尸体在埋进卡基斯棺材里之前是保存在什么地方的。 哦，年轻的艾勒里马上说，难道他已经死了3天以上了？ 难道他是在星期二之前，在举行卡吉斯葬礼之前死的吗？ 弗洛斯特医生说，我认为是这样的。 普劳蒂医生也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说， 尸体外表的变化足以表明他至少死了三天以上的。 普劳蒂医生用暴躁的语气接着说， 尸僵已经消失很久了，出现了第二次松软，看来已经结束了转成青灰色的全部过程。 对，在把他的衣服剥掉之前，我们所能讲的就是这些了。正面的迹象尤其明显，尸体在棺材里是脸朝下躺着的，凡是受到衣服的压力以及与有棱角的尖物或者与坚硬的东西相接触的那些部位，青灰色的斑点更为清晰。不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艾德利立即接口说，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意味着？ 我刚才所讲的都不意味着什么。 朱莉法医接着说， 至于要严格确定死亡时间，虽然青灰色肯定表明至少已腐烂三天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在六天之前。 对，我对尸体进行解剖我是无法确定的。要知道我所议论的种种现象都是微不足道的，尸僵的消失意味着死亡已超过了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也有可能是两天。第二次松软是第三阶段。 对，这是指正常情况而言。刚死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初次松软状态，这时一切全都松弛了，接着开始尸僵，当尸僵消失之后进入第二次松软，肌肉又回到了松弛状态。 探长说， 对呀、但是那并不…… 当然了， 卡基斯的私人医生弗罗斯特医生说， 还有别的表现吗？举例来说，腹部呈现成型的绿色尸斑，这是腐烂的最初现象之一，并且明显的被气体所膨胀。 普劳迪医生说，对，这有助于确定时间，没错，可是还必须用心地考虑别的因素。如果尸体在入棺之前是放在一个比较通风和干燥的地方的话，它腐烂的就不会像一般的情况那么快，至少也得三天。 绝对如此，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好吧好吧好吧，探长不耐烦地说， 你就给他开膛破肚的深入研究一下吧，医生，请你尽可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他死了有多久。 佩伯突然说， 那么可基斯的尸体怎么办呢？ 那一个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卡基斯之死其中有没有蹊跷呢？ 探长望着佩伯猛地一拍腿嚷了起来， 哦，妙极了，佩伯，真是高见呢、 弗洛斯特医生，卡基斯死的时候你是他的临床医生是不是？ 是的。 那么是你开的死亡证明是吗？ 一点不错，先生。 他的死有什么古怪的现象吗？ 弗洛斯特医生把脸一沉， 亲爱的长官，他冷冷地说，难道你认为如果不是千真万确的话，我会正式地判断他是心脏病致死的吗？ 普劳迪医生大声地说， 并发症呢？ 死的时候没有并发症？ 没有。 然而卡吉斯这些年来一直病得很厉害，他得了一种恶性的代偿性异常肥大症，至少已经有12年了。由于二尖瓣缺陷而造成心脏扩大，接着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约3年前他胃溃疡大发作，因为心脏不好不能开刀，于是我采取了静脉治疗，但是又碰上了出血，这就导致了他的双目失明。 探长的儿子埃勒里好奇地说， 这是一种病情的发展，是吗？那么这种发展常见吗？ 普劳迪医生说，我们那些吹大牛的医学文献上是不大提到这种情况的。 哈，年轻人，它不常见。不过胃溃疡或者是胃癌引起的出血之后总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谁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普罗斯特医生点了点头，接着他的话说， 无论如何，我请来的眼科专家和我自己都指望失明只是暂时现象，有时候这类失明会自然的痊愈，就像医病之来时同样的神秘莫测，但是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对，卡吉斯再也没有能够重见光明。探长想了一会儿说，这一切都很值得注意，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有没有可能卡吉斯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死，而是， 如果你对公开宣布的死亡原因的真实性有所怀疑的话， 弗罗斯特医生打断了他的话，你不妨去问问沃兹医生，当我正式宣布卡吉斯死亡的时候他也在场，没有什么暴力行为，没有通常的那一套闹剧。奎因探长，为了治疗溃疡而进行静脉注射，再加上他理所当然的被迫接受严格的饮食定量，都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再说，他不听我的明确的医嘱，经常坚持要过问收藏品总库的事物，即使仅仅是通过斯隆先生和苏伊查先生来过问。很简单，那就是心力衰竭， 探长坚持说。 但是毒呢？我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一丝半点的麻醉的迹象。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